关于黄芩的这个不用引经药它会到哪里去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在今天发的讲义第28页有补充一个李时珍他自己的医案啊，他就说李时珍说他20岁的时候啊，因为感冒咳嗽很久且犯戒，所谓的犯戒就是说感冒的时候啊不要吃不消化的东西啊，不是说食肉则腹嘛，喝水则腹啊，就是消化也是要花体力的啦，或者是感冒的时候身体不够好，那不要跟老婆做太多房间里面的事情啊，那就他忍不住啊，结果就变成骨蒸发热，就是阴虚发热，然后就开始从感冒变成一个转成这种冬不藏经的温病的这种发炎状态，然后皮肤好像火在烧一样，同学要记得啊，这个肺在这样子发炎的时候，其实就皮肤是它相对的位置嘛啊。那他说每天要吐1碗多的痰啊，然后呢6脉浮红，然后呢吃这个什么柴胡麦冬精力都没有药没有用啊，然后呢就是大家都觉得非死不可了。然后呢李时珍的爸爸啊李月池呢就忽然想起来啊，李东垣呢治这个东西用这个啊，一味黄芩汤，就拿这个片芩啊，就是比较松的那一种呢，用2碗水煎1碗水，给他一口气喝下去，然后第二天就什么都好了啊。那当然，这个治疗这种肺热的这种一味黄芩汤的用法的话，辩证点的话，其实并不一定在于所谓的6脉浮红啊，就是主要它还有一个辩证点，就是你的皮肤表面摸起来很烫。可是你的手啊，用力把他的皮肤这样掐进去，会觉得它里面的肉好像没有皮肤表面那么烫，这样子你才能辨别这个脏腑表里关系，它热的是肺。如果它按进去肉也很烫的话，那个可能要用到石膏、白虎汤之类的了啊，对不对？就是它的肌肉里面也在发热的话，那就是用白虎了。像我们同样是退胃火啊，用黄连跟用石膏有什么不一样啊？就黄连要退胃火的话，你那个一定是那个人太湿嘛，他的舌苔一定是黄而腻，对不对？就是黄腻的后苔，好像舌头上面涂了一层芒果冰激凌那种舌苔。那如果是用石膏的话，这个人一定是又热又干，对不对？那舌苔就要残缺而有裂纹，这样才适合用石膏嘛，对不对？一个是润药，一个是燥药啊。就是我现在是讲黄连，不是黄芩，但是至少知道一下啊。所以呢，他就说，那还有就是他的辩证里还有一个说法说，白天烦躁的比较厉害，是气分发热啊，可能是那个就是相对来讲说血分发热的话，比较是晚上严重，所以呢，他就一次用这个黄芩汤呢，就把他的这个医好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黄芩它单用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入肺的药。那这个地方其实是留下来当做一个未来的用药大家的伏笔。怎么讲呢？就是《伤寒论》里面啊，不一定用黄芩来清肺热，就像肺有热，比如说用石膏说不定还多一点。可是比如说像 SARS 这种病啊，你说要用石膏的这个大青龙汤来医呢，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呢，我从前我的中医老师医这种病呢，就是用麻黄汤加黄芩，那也是一个医法，就是反正肺太热嘛，就要加一些黄芩，对不对？所以就是其实黄芩可以搭配在蛮多的方剂里面使用的啊。如果我们能够辨别它的确是有这样子的实热的话，那就会可以这样子使用。那这个，那我们呢接下来啊要比对这个黄芩跟黄连的差别。那我们来看一下黄连这味药啊。那一名王连，其实它的药名呢可能比较多的意义是在于啊，它我们中国人呢黄连呢比较喜欢用的是说它挖出来有一点像鸡爪子的比较好。因为黄连呢在本草书上形容它，就是它好像是一节一节的珠子啊贯串起来的一个长相，就是好像串珠一样连串的一个药，叫做黄连。那像鸡爪黄连也就不错用了。那像张仲景啊，他有一个病，它是专门用黄连甘草粉来医的啊。那个病叫做痉挛疮，就 就是你身上有一个地方长这个会溃烂的这种水泡疮啊，但是它烂出来的这个脓水呢沾到旁边，然后就自己把旁边的皮肤也感染了，这样一路发过去。那这种连串的感染的这个疮就要用黄连。那我们有一些本草学者就解释说，因为黄连也是连串的，所以这样子哦，跟它刚好同性质，所以适合介入这样的形态的病啊，就是以同样形态的生态的药来治这种病。那这个那黄连呢，它的味道就是确确实实写苦寒了啊。那它治热气，这个热气的话，我想黄连你如果用适当的引经药，它也可以量到血分了，因为消炎这件事情是不分气血的。但是以药性来讲，我们一般还是认为黄芩、黄连都比较偏在气分多一点。就如果你直接要量血的话，那可以用什么生地黄之类的，那就直接量血啊。那黄连不是直接量血的药，比较作用在气分。然后呢，他说目痛、紫伤、气出、明目，这一连串的字呢都是在讲说黄连它可以治眼睛的发炎，有没有看到？那黄连怎么治眼睛啊？当然内服药是有，比如说眼睛啊受伤，就是眼睛容易红肿热痛那种啊。那像从前就有一个方叫做羊肝丸，就是黄连跟羊的肝一起捣，然后做成药丸，然后这样吃。那我原来是想要引这个羊肝丸在讲义上发给同学的，结果发现比较有效的那个羊肝丸的方子刚好没有放黄连，所以就就觉得他放什么木贼草什么的，所以觉得有点漏气，然后就算了，以后再说吧。那这个黄连治眼睛啊，就是内服能够治眼睛的方式蛮多的。那我们不妨说几个外用药好了，比如说眼睛红肿之类的啊，那什么结膜炎、角膜炎之类的，那把黄连呢泡在滚烫的水里面，像泡茶一样，然后泡出一杯浓的黄连茶之后，趁它还没有完全冷，就是还要温热的，然后用布或者棉花啊沾了，然后就挤了滴在眼睛上面。他说这样子要滴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滴眼睛滴到你喉咙觉得苦就可以停了，因为人的这些窍都是里面是相通的嘛，对，你滴到后来喉咙会开始发苦，那滴到喉咙发苦就可以停了，那这样子眼睛的这个热就退得很快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反正窍是通的嘛，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黄连粉然后呢调麻油，然后抹在鼻孔里面啊，那它也可以清到眼睛的发炎，就是外用啊，就是黄连用在治眼睛是很多的。那这个，那至于说，我们这次发下去的，今天发的那个医案哈，葛根芩连汤也有讲到说，葛根芩连汤可以治疗眼睛发炎啊，什么，就是用葛根把这个黄连的药性拽上来以后，那效果是非常强的。那说到这一点，就是请同学，拜托同学回家啊。这一次今天发的医案呢需要预习，因为葛根汤的应用非常的多而杂，如果我下次教这个医案可能会教比较多的时间，如果同学没有心有一个概念的话，我讲得快了，我想那一堂课大家都会过得十分之痛苦啊，所以要请大家预习，所以我提早一个礼拜发。那另外就是要麻烦大家下个礼拜带那个，我从前在发桂枝汤的医案呢，后面就有附桂枝加葛根汤的医案。那一个早期的桂枝加葛根汤的医案，我说等到教了葛根汤再来教啊，所以那个也请麻烦带来啊，不好意思，请大家记得一下啊，就是这个最好是预习，否则的话下堂课我是上得好难过，我想。那至于说黄连呢啊，它这个治疗啊。肠癖腹痛下痢啊，这个肠癖呢，一般癖这个字比较是积水的意思，可是呢我们后代的医家讲到肠癖常常会讲说肠癖的症状就是下拉肚子里面有带血。那为什么肠癖会变成带血呢？其实这样子吧，就是黄连啊在药效上面呢，中国人有几味药会给他一个赞词，比如说我上次讲到说，我教到厚朴的时候讲说，中国人有说厚朴能够厚肠胃，对不对？那另外说会能够厚肠胃的药就还有黄连，还有石斛。 那后破的后肠胃我已经解释过了，其实也不是真的让肠胃变得多强啊，吃多了还是会脱肛下气的。那黄连呢是如何能够后肠胃呢？首先是这样子，黄连我们从前面讲到过，黄连是一个又寒又燥的药，对不对？那其实我们身体啊，我们人的身体是不是那么能够耐受寒药的？如果我们平常开什么药，比如说同学啊哪里发炎，我开个什么导赤散、八阵散、什么龙胆泻肝汤，很多同学都说吃了药好像炎是消了，可是我开始拉肚子了，就是你知道，就是寒药吃一吃脾胃都搞坏，开始拉肚子。那因为黄连本身是一个燥的药，所以它吃下去它虽然很寒，可是不会让你拉，所以有这样子的效果。而且它本身是一个止泻的药。那现在的研究呢，就会说黄连里面啊有含有一种成分叫做小檗碱啊，对不起，加一个草字头。这个黄连里面所能够提取出来的小檗碱成分是一个很有效的这个止痢的药物。那所以现在在大陆啊都买得到那个小檗碱的药片，很小片，但就不管，因为提取出来有效成分就不用管寒热嘛，反正吃了就可以止泻嘛，就这样子啊，就像穆地那斯一样，可以买来当家庭成药啊。有人不用学中医的话就去吃这个就可以了，那单独就可以取效啊。所以呢，黄连它这个消炎止痢的效果呢，啊，这个古时候就会觉得说，其实治疗痢疾，当然这个痢疾比较是偏热性的啊，寒性的拉肚子呢，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有人拉肚子，其实还是寒性的居多哟。寒性的拉肚子，什么四逆汤、理中汤比较对路哈，但那不是用黄连的。那就是热性的拉肚子，所谓的痢疾在这里是指热性的啊。就黄连是治痢的药里面最多用的。那因为呢，肠癖这个毛病啊，一旦这种热性的发炎的下痢啊，拉到后来为什么会拉出血呢？就是因为肠道里面本来是有一层类似膜的东西保护它自己的，可是你这样子拉到那个后来那层膜会被拉的那个状态给刮掉，那刮到后来你的肠道就会破掉，然后就会开始拉血。那黄连能够止这一种的下痢，那相对来讲就让你的肠道的这个刮下来的这个脂膜，就是这些肠道这个油膜不要受伤，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就是从一个防患的角度来看的话，那黄连的确是一个让肠胃不要变薄薄到破掉的药。但是你要说吃黄连可以就是能够补到肠胃嘛，那没这回事啊。后破不行，黄连也不行，或许剩下来唯一那个石斛还有点行啊，但是至少黄连不行的。像明朝的张景岳啊，就有严重批评那个时代的人啊，他就说那个时代的医者了，他就批评说，不要说黄连能够止痢啊，就什么拉肚子就赶快就给他吃黄连。他说在他张景岳的观察就觉得那个时代的医生啊，用黄连呢就是用到说是因为下痢就用黄连，然后医到那个人脾肾两败，然后到最后死掉。因为寒凉药会破元气，你不要说吃的不会拉就没事，你的元气一样被他泄掉啊。所以这个基本要知道，它只是寒而不会湿啊，但是实际上用起来啊，它是一个是一个还是有风险的药物。反正任何寒凉药都是重病即止啊，不要用多。那妇人阴中肿痛啊，就是为什么特别讲妇人啊，男人对不起哦，男人没有阴中啊，那这个所以就只讲妇人。那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就是妇人阴中肿痛在那个时代的观察会认为比较是湿热在下焦，那黄连呢它是一个中下焦都可以作用的药物啊，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治。那至于男人的小便不利哦，清湿清热的药的用法不太一样。男人的小便不利就是这个如果有这种肿痛，男人的话比较用那种滑利的滑而能够利尿，然后用那种清热滋阴的药。 那那个跟用黄连的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大概是有一些临床上的差别。那么那这个久服令人不忘啊，因为黄连这味药如果我们不特别给它归经的引导的话呢，黄连这味药它大概是作用在人的心跟胃，那其实心就已经是血脏了啊，所以你不能说黄连不作用在血分，但是也不能这样讲，黄连作用的心是那个灵魂的心，不是肉体的心，所以还是气分啊，灵魂的心不能叫血分啊，就是我从前基础班有讲过，说人的心要分灵魂的心跟肉体的心，灵魂的心叫心，肉体的心叫心包啊。那因为黄连能够清心火，心火就会让人觉得怎么样，会让人觉得烦，会让人觉得神比较乱，所以清了心火之后呢，就能够提高一个人的集中力跟记忆力，所以就有会能够让人不忘，但是这至少要这个人真的有心火才行啊，对不对？那没有心火的话，大概就用黄连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啊。那黄连到底吃下去是入胃还是入心啊？我想一般来讲入胃多一点吧，那如果要它入心不要入胃要怎么办啊？那也是把它架掉啊，像父亲主架黄连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用菖蒲当引经药，因为菖蒲是确定入心的药，那你用了菖蒲，因为陈士铎的方法他治疗说是如果你的舌头破，不是口疮是舌头疮，他就说这多半是心火太旺嘛，那你用黄连的话清到胃火也没意思，你就用菖蒲跟黄连一起煎汤，那菖蒲会把黄连引到心，就可以治舌头疮了，就由此一说了。那实际上呢，治这个嘴巴里面的疮，现在呢用药的道理已经跟古时候都很不一样了。就像我觉得我小时候啊，就是口疮大王啊，一天到晚长口疮，痛得要命啊。那什么良药都吃过了，什么就到后来连各种良药都是吃安慰，你知道，就每天吃好几片什么牛黄上清片什么的，但是都不会怎么好啊。什么西瓜霜也不知道喷掉多少瓶。那到后来呢？有一次啊，那时候我已经学中医之后，有一次呢，因为学校啊同学什么营队的事情，好像忙了几天啊，然后呢，我就口疮的非常严重，然后烂得很厉害。那从前我是那个时候刚开始接触中医啊，那就觉得说那口疮嘛，上火嘛，那刚好有生源买回来那个黄连粉的胶囊嘛，那就觉得说吞黄连粉胶囊那清火嘛，对不对？能不能治口疮？结果啊，越吃那个口疮烂得越厉害，到最后痛到简直不行哦。那个时候呢，就是一面吃坏，对不对？还一面查那个《本草书》，讲到黄连的条目，说黄连虽然寒，可是很燥，所以能用来清火。有的时候你不够湿的人，是会反发燥，反而引火烧得更旺啊！就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是冬天反而烧火烧得更严重啊！像冬至那天，台湾好几起火灾，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后来呢，我才发现呢，我的那个口疮啊，是因为比较忙，比较睡得少，所以是阴虚嘛。阴虚火旺，这个脉，肝胆脉就是比较浮，比较空，就是当归补血汤的脉。于是呢，我赶快去弄一点当归补血汤来吃。当归补血汤一吃，哇，一夜之间口疮就痊愈大半哦。那我就发觉说，过去的我一天到晚在吃下火药，在干什么啊？就是虚火嘛，那吃补药啊，吃什么下火药，对不对？所以到后来我遇到那种口疮是来自于睡眠不足的，对不对？大概多半是开当归补血汤，那我还怕说补的血到不了你嘴巴，所以就加一点补中益气汤，所以我就用很多的当归补血汤加一点，能够把它提上来补中益气汤，那这样治这个睡得少的口疮啊，效果就不错。当归补血汤当然用煎剂效果比较好，同学还记得当归补血汤怎么煮吗？就是黄芪一两，当归两钱啊，5:1。那像说到这个当归补血汤，那刚刚讲到黄芪治这个湿热的头痛，对不对？像我们现代人的头痛，其实很多人就是血虚痛，血虚痛就是你熬夜 熬就睡得少一段时间你开始头痛，那就是因为你的血不够，那血不够的地方风邪就容易渗进来，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大概就是要用补血药为主，少少掺一点点驱风药。像我的话就是头部的经不分经的驱风药，什么经都驱一下，就是川穹茶条散嘛，对不对？那就用一整个完整的当归补血汤，配少量的比如说1公克、1公克半的川穹茶条散，然后就这样子吃。如果是因为睡眠不足的血虚头痛的话，这样吃比较有效了啊。当然当归补血汤是补一时之血啊，要补长久之血的话，那就是吃什么八珍汤啦、人参养荣汤啦、肾气丸啦。只是刚刚提到的三种方剂都有地黄啊，那地黄要吃还是要点功夫的啊，所以就大家不用急着吃它，那平常用当归补血汤挡一挡就算了。那我就觉得有一次啊，我在公司给我的老板啊吃，他头痛嘛，我就给他吃当归补血汤加一点川穹茶条散。但我老板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的人，结果呢他就吃到嘴巴里面吞下去，他就说哎，一秒钟头就不痛了。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中医真的是巫术哈，就是一旦进入人体，马上跟人体的磁场起反应啊，还不一定要消化吸收呢。那这个啊，所以呢，那这个像是黄连啊，它如果要用来去火的话，就要想考虑到它是一个燥药，它是不是会伤阴？就比如说像是同样是阴虚的失眠，张仲景的猪鸟汤、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啊，这可以放黄连，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同样是阴虚火旺啊。猪鸟汤里面有鸡蛋黄、有阿胶，都是很滋阴的药，所以你放黄连 OK。但是如果是酸枣仁汤，你放黄连就不行哦。酸枣仁汤放黄连，这个人就干掉了，已经血虚了，你还把它烧弄干了就没有用，因为黄连到底是会破血的药啊，就是这种，所以大概能够明白那个分寸吧啊，就是说一个人阴虚的时候是不能够用黄连的啊。那这个黄连呢，在种类上面呢，除了这个啊，我们一般买到的黄连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种黄连在临床上面是很被医生推荐的，就是胡黄连，就是胡人用的黄连。那胡黄连是怎么样呢？那《本草》的书记载，它是直重而色黑，就是密度比较高，颜色比较黑。那这样子的一种黄连，它的药性会比较入到下焦。那另外一点就是胡黄连比黄连要不燥，所以呢用起来可能会有一种安心感，就是比较那个发燥的情况会少。所以如果你要用到黄连，你会发现你身体有点发干，可是在症状上面必须用到它清火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在药局买胡黄连啊，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黄连我们刚刚说，如果它是你要用来安神的话，你就用很少的剂量就可以，几分就好了。如果要用来祛湿，那可能用1钱2钱。那如果要用到大剂量的黄连的话，那多半就是你的身体有严重的发炎，你要用来清热啊，那个时候才会用到大剂量的黄连。那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不好意思，我可能迟5分钟下课，请原谅我。这个另外就是啊，我们刚刚说到黄芩，张仲景呢会用呕法。那在十方的世界呢，对待黄连呢不用呕法，用对法。什么叫对法呢？对跟呕不是什么样，就是都是把它找到另外一半。可是呢偶法的话，就是黄芩是个柔顺的好姑娘，把她嫁出去她就会相夫教子啊。那可是黄连呢，就是很泼辣的药，所以要用一个能够寻汗的药啊，就是莎士比亚的寻汗剂啊，就找到它的克星，找到它的对头才好用。因为你单用黄连到后来黄连会太寒了，有一些副作用。所以在十方的世界有一些方子啊，同学都不要抄啊，因为真的有效的方才值得抄啊，这些方子就听听就好。我们有些症状用经方比较有效，就像 十方世界有一些方子叫有一个方子叫香莲丸，就是黄连跟木香同用，因为黄连是寒药，会降低你的消化机能，所以你用那种能够增进肠道的这个运作的这个木香来治疗这个腹痛下痢啊，然后大便拉完还觉得好像塞在肛门没有拉干净那种感觉，那你就要用黄连去止痢，可是要用木香恢复肠道的机能，这就是用这样的，用帮他找一个这个死对头啊，跟它药性是相反的。那像还有这个干姜跟黄连，这个姜连散在十方世界也有，那金方更不要说了，像金方的泻心汤，治疗心下痞的泻心汤就是黄连跟干姜成为一个对子，就是黄连要清这个热，可是不能清热让你脾胃都荡掉，所以要用干姜补助脾胃的热啊，所以就是黄连跟干姜这个对子也常常用。那像丹溪心法有一个方叫做益清丸，就是压抑你的青色，就是压抑你的肝了。那在别的书有一个同样的方叫做左金丸，就是保辅佐你的肺去打你的肝的意思啊、哦。那那个益清或者是左金呢，那是黄连跟吴茱萸啊，就是左金是吴茱萸一黄连六，益清是用吴茱萸汤来泡黄连，但是这样的做法是治疗那个什么吐酸水啦、胃热胁痛啦啊，这都不要抄啊，因为这方平常我们不太用啊。那这、就是那这样子的话，你用黄连呢，它竟然能够用这样的方法来退肝火，就黄连我们一般说退心胃之火，可是在这一类的实践里面，你会发现像黄连能够治到眼睛，对不对？你会知道它效果还是会入肝，然后呢像这个益清丸、左金丸，你也会觉得说黄连好像在泻的是肝火，那到底它是泻什么火？那中医给黄连的这个药性给它一个看法，叫做土中泻木，就是黄连到底还是作用在脾胃中焦比较多，可是作用在脾胃中焦它要泻火，那个肝打的火它可以顺便拉过来一起泻，那这个东西呢，如果用另外一个药来讲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土中疏木的药，就是白芍，就白芍你也是说在经方世界好像就是把这个地方松开嘛，可是松开的同时它可以让肝也得到这个松开的效果啊，就是以中焦为主轴，但它旁边的东西都可以顺便帮到忙啊，就是这样子。那至于说中国古时候治口疮的方呢，有这个黄连细辛同用的方啊，那这个细辛也是热药。那治疗这个痔疮出血的方子有蒜连丸、大蒜黄连同用，所以都是帮他找一个对头啊来克制它。那从黄芩用呕法，黄连用对法，那你就会知道黄连的寒性其实比黄连要厉害，对不对？懂得那个意思吧，就是黄芩的寒性我们好像不太那么当一回事，但是黄连的话就要开始小心谨慎了啊、哦。所以用黄连的话，同学要有这个观念，就是不要让它太寒。那像说到这个口疮啊，像我治口疮常用当归补血汤和补中益气汤，可是呢在这个时代其实口疮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风貌了，就像明朝末年的这个赵宪可啊，赵养奎写的这个医贯里面，他就提出一个很新的看法，就是所谓的扶阳补火派的始祖啊，就赵养奎就说，哎，你说口疮是上火，那我倒是要问你，火为什么会上来？你会不会是西瓜吃太多，脾胃太寒，所以把火逼上来？就是等于是异类不相容的这种格局，所以你嘴巴在上火，说不定是你脾胃太寒了，所以口疮呢应该吃理中汤才对啊。那个在当年简直是被当作异端哈、哦，妖言惑众一样。可是现在啊，口疮用理中丸的机会就蛮多的啊，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吃了一些寒凉的东西，口疮反而更严重啊，那就是整个脾胃已经被寒气所霸占啊，然后阳气没地方回，没无家可归啊，就流浪在外面啊，然后烧坏你的嘴巴啊，就是从前的异端现在变正常了，我们现在人类的体质真的是啊不太行啊，不太行啊。那在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就要讨论到一个啊，这个啊，我们现在的孕妇常常吞黄连的问题了，就像是我们就古方的世界呢，养胎呢用白术黄芩是还 OK 的，那是合法的，那怎么会用到黄连去养胎呢？这就是让人觉得这个中医药啊，所以我就开始倒溯它的一些理路，就像现在的孕妇呢，她有事没事就吞一粒黄连胶囊啊， 他是说那是要干嘛？说是要去胎毒，对不对？说生出来的孩子就会白白净净的。那我就觉得说，这到底是哪一个人开始鬼扯的啊？就是胎毒不是这样去的，就中国人去胎毒用的最常用的两味药，一个是甘草，一个是黄连，两种都有用。就是小孩子出生以后啊，你用一点点黄连煮一点点水，就是给他一茶匙，多余一茶匙少于一汤匙的黄连煮水，小孩一出生就给他喝，那喝了之后他就会吐出一团好像颜色脏脏的痰，那个东西就是胎毒，就是喝下去胎毒就吐出来，然后这小孩子长就会长得白白净净的，就会比没有去过胎毒的长得干净。就是但是这个要去胎毒啊，你不一定用黄连，你用甘草也可以，那甘草小孩子比较喜欢吃啊，对不对？所以就一节甘 一大片甘草煮一点水，然后用棉布沾的滴在小孩子身上啊，去嘴巴里面，让小孩子就会吐一口脏脏的痰，那个就是胎毒。所以甘草就可以去胎毒，那小孩子就会长得很白净。那用黄连去的那种胎毒，黄连去胎毒比较是让这个小孩子将来比较不会长麻疹，不会长水痘啊，是这样子。也就是小孩子出生以后就是一两片黄连煮的水滴他一点进去就可以的，你干嘛在出生以前拼命吞呢、啊？就是没有什么好，你知道，就是因为你一次怀孕这样子吞以后，有可能你的身体的机能会坏到变成习惯性流产哦。就是他那个身体的受到那么多寒凉药的攻击，身体的整个机能都会变弱啊，这是一点。但我也不要说这是绝对，我不要诅咒说你孕妇吃过黄连一定会身体坏，不要这样子讲。因为像我外婆当年怀我妈妈的时候啊，就是非常喜欢喝吃咖啡，不是喝咖啡哦，是吃咖啡哦，就是那个整